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各位好，我是春雨。 两会进入尾声，政协呢从3月3号开幕至今呢就要闭幕了。3月13号周五政协会闭幕。那么人大会议呢是3月5号开的幕，也就是上个礼拜四。那么会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3月15号闭幕。差不多两个礼拜的会期呢。我们也是非常关心的几大主题哈，也在一直看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进展。其中一大主题呢就是反腐败。那其实这次两会呢，感觉对于这个反腐败提的不是多，而是很直接。就比如说吧，这个山西的省委书记王竹林，他怎么样形容山西的反腐败？他说，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而是一坨一坨的。 对， 这个呢就直接很好用，媒体拿来就完全可以当标题了。然后还说啊，他说这个山西有的贪官呢，北京、上海有几十套房子，家财过亿，有县长呢就直接把财政的钱打到宾馆。还有说这个连续4年没有调整过市委领导，所以呢就造成这个养贪官为患。然后说这个省管干部空缺300多人，选人和用人都非常棘手。这个呢是人民日报的新闻客户端来推送的。所以你看现在从上到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主题，可以说呢是多少年的两会的核心主题，它就是反腐败。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山西省委书记的一个表态。 对， 那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江西的，那习大大是去到江西那个开放团，就是讲到因为江西今年也是这个反腐败的形势非常严峻，也是有好多个江西省内的大老虎被扳倒，那就问到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习大大就说，举江西的例子，你看江西别看人家有腐败，但是经济呢反而是这个增长率是很快的，所以说呢这个不是成这个反比，就是你越反腐你经济会下来，他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种种迹象表明哈，大家也非常关心说这个反腐败到底会对这个国家，尤其是政治和经济就各个层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会很关心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嗯，其实你看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各省的，其实远不止山西江西和山西了，还有什么四川、云南等等，其实军队这个系统他也是这次出来做了非常多的表态。 就在吕新华新闻发布会下午就宣布那个郭伯雄之子郭正刚是吧， 对，然后在这之后基本上军队的很多高层的官员全部都出来表态说这个比如说军队内部有脓包，现在你把它挑破了是好的，要不然以后会变成毒瘤等等，各种表态都非常在拥护这个中央的这次反腐的这个决定。包括在这次两会上有多位政治局常委在多次讲话当中都提到了反腐，甚至每个部委的这种新闻发布会上也或多或少都谈到了反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力度前所未有，尤其是在政协的报告是20年来首次提到了反腐这个关键词。所以这真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每次两会反腐力度最大的一次了。 哎，倒是呢哈，这个几天前施之宏他呢是原来的上海市委政研室的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政治组长，他呢在这个几天之前跟媒体也有是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见面吧。那有媒体呢就问到说，哎，之前不是中纪委的网站有一篇文章嘛，就是点清朝某一亲王的名字， 庆亲王， 对，而且这个名字呢就被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猜测 和发挥哈。他呢说的一番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讲了这个海外关于大陆反腐打老虎，大老虎，新的巨老虎，巨巨老虎，我还头一次听说巨巨老虎，各种传说我也听到了。本来呢我是姑妄听之姑妄看之，但现在你们问我怎么个问题，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就谈谈看法。他说了3点，第一呢就说传说 就是传说，你们不要听信各种传说。哪怕呢传说说的再有鼻子有眼儿，它就是像真的一样的传说，它也是不能算数的。我们必须呢以事实为依据，这个以法律为准绳。那中央纪委正式公布的老虎才算数，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党内审查程序和司法程序才算数。还说啊，你们爆料呢是要有根据的，没料可爆呢就不要硬爆，更是不要编造。哎，这个讲的就更加有意思了。他说，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在手上明迷无料可报，又未获得大陆主管部门未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寄希望于瞎掰编造。他就举了这个例子，说这个清朝的亲王拿来大做文章，你们就是瞎猜。他这个真是可笑至极。他的这个最好玩的就是他相当于是承认，有一些的可能媒体他们拿到的料就是主动给别人给喂的，不是自己去那个挖掘的。 对 这个， 对他就无形中透露了，其实有的时候中央是给外媒喂料 的。某一些潜规则，对某些潜规则，他就给说漏嘴了。那可能他也是故意说的，不知道是不是说漏嘴。还有第三个呢，他就讲了这个片子一个电影，就是徐克拍的《智取威虎山》，建议大家呢，就你不要只是凭着主观的想象去摆各种姿势。传闻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就这个话呢，他看到了，但是呢，大家都懂的，某些被泄露出去的这些呢，它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公布，这个你不要信，就你以为证实之后就说明传说有那么大威力吗？他说恐怕不是这样。可能只是说你只是碰上了而已，他不一定每次你们谣传的就是真的哈。 反正听完他这话，我是长姿势了 所以呢，他透了很多的信息，尽管他可能是为了撇清某些的谣言，觉得有些媒体，尤其是海外的媒体，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欲扬先抑的这个手法，就是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太多的遐想。 嗯嗯， 因为这个事儿毕竟没公布，万一这个事儿大家猜了半天，最后没把那老虎打下来怎么办呢？ 对，所以呢，他可能也是在这个场外，他希望是舆论方面可以被他有一些的控制或者是引导哈，所以这个我们想的也是大棋当中的一步，可能就是不是完全像他这么说的，但可能也不是完全像现在有些媒体捕风捉影的这么猜测的。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反腐败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干货。那这次我们访问到的好几位嘉宾都是各个这个分领域的一些权威人士了。那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他等会儿呢会从这个政治和历史的这个角度就跟我们谈一谈现在尤其是从两会上传出来的这些反腐的声音，他会对下一步的这个反腐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 更直接的说就是说现在这么反下去他有没有什么危险，就根据他看过的那些史书啊，接触的史料啊，和他见证过的一些史事方面。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经济学的角度，这个角度有意思，春雨来说一下。 对，其实反腐的问题我们表面上来看可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反腐其实最后大家贪的都是金钱，拿权力交换金钱，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经济性的行为。所以我们也请了中国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的教授聂辉华老师，他给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个反腐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说的这个主要是中国的反腐它有一些政治的周期效应，但这些效应它通通都是跟经济相关的，所以一开始大家不是很担心吗？说你反腐反的把经济搞下滑了那怎么办？那等会儿他也是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哈。那再一个又是技术流了，那既然说到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局势都非常的复杂，但是所谓的某些的体制改革你也不可能既效应一蹴而就，那在短时间之内在技术层面上咱们能够做到的或者咱们能够借鉴的，那恐怕最直接的就是香港的经验了。 对，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香港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扎西我大律师，来请他从这个技术层面哈，这个香港 ICAC 的经验看看可以怎么样去直接的用到现在内地的这个反腐败的工作当中。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就直接来听到这个张立凡老师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跟我们点评。三地话新闻稍后见。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周末晚上9点到10点，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施之洪先生他是对媒体呢有一些关于打虎的回应啊，他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来的副主任。他就讲到社会上出现的几种比较典型的说法，那确实也是我们从媒体上或者从一些社交网络上能够读到的一些观点。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反腐自黑，第二个就是说杀伤经济。反腐自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反腐呢就是抹黑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个形象。那第二个杀伤经济呢，这个好理解。那第三就是反腐过了头，说这个当官啊不容易，你现在把他反腐反倒呢他什么也不敢做，他会被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再一个呢就是说打虎误伤，还有呢比如说反腐没用，最后呢就是反腐拐点，就是说这个反腐败他可能是刮一阵风，那很快呢这场运动就结束了，我们就集中力量抓经济了。他讲到这六大论述呢，目的就是来驳倒他，说明他都说的不准确哈。那当然这个是这个施主任的一个看法，我们呢这几大方面我们的这个张立凡老师他其实也是有他的一套观察和分析的，我们来听听他从这个历史和现在政治现状的角度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这次在两会召开之前，中纪委发了一篇文章是指这个庆王爷，后来吕新华在政协的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了铁帽子王，那这两个称呼是不是都各有所指呢？ 这个现在很难判断。我们又看到施之洪出来指责，也是在两会期间说这些说法都是猜测，都是这个境外媒体爆料，而且呢他说你们是在国内没有给你们喂料的自己擅自爆料，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啊，就是说这个庆亲王究竟指谁。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都已经在想象中也都有目标，但是呢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出来明确的说这个人就是谁。我想今年可能是从这场斗争啊，不管它是权力斗争包括反贪，这个肯定是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所以呢我想今年确实会出现很多打破常规的做法。那么以往我们看好像这个两会前都是要制造一种祥和的气氛，但今年的两会就完全没有，所以今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就是打哑谜你懂的，然后什么这个等中央这个八卦之类的这种不明确的回复，虽然是默认但是不明确。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看以往每年都有很多雷人提案，今年好像这些雷人雷语都不大看见了，大家都不在那儿卖乖了，每个委员代表都显得比较低调。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也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这个震慑力，所以现在大家都变得谨言慎行了。 像这次两会上有多位政治局常委在两会的座谈上都谈到了反腐，然后很多代表团他们在开分会的时候也都谈到了反腐，甚至是很多部委的记者会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反腐。那您认为这次这个两会这么高调的谈反腐对中国政治场的这种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啊，这场斗争所针对的那个目标现在还没有被拿下，或者说也许规定最终会拿下谁，但是呢确实有明确的指向性。那么这种指向性它可能会给对手以相当大的压力，就是我造成了一种反腐的舆论， 让你动弹不得，啊，让你最终得要么就范，要么就你就得束手就擒。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包括造舆论、造势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带有威慑性的作用。但是威慑之后，对方是不是害怕？然后呢，他会不会就范？这个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就是这场斗争，我们的领导人也讲了，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也就是说对手还有可能反扑。所以我们也看到，比如说针对庆亲王这一类的指控，哎，就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弹，说明呢对手还很有力量，不可小视。 嗯，那其实好像在建国以来历史上是有几次比较大规模的反腐的，那每次大规模的反腐是不是之后都伴随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那这是不是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 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来看呢，当然我们看先是50年代初有三反和五反，三反是整干部，五反呢就整了资本家，然后接下来就提出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然后就搞了国有化。等于到56年，就全部的私营企业都变成公私合营，最终是收归国有了。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举措，都是从三五反开始的，就是这一系列的变化。所谓这个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的转折是这么开始的。 嗯， 那么当然后来还有像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它其实也是一种反贪腐了。那么这个四清运动后来2年以后就变成了文革，就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倒政治对手啊，这个做得很成功。当然最终这个文革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记录，但是当时的政治目标是达到了。 嗯， 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李总理在报告中说的所谓叫懒政怠政这种现象， 嗯， 就官员们不干活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值得重视。 嗯，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比如朱元璋，我们知道他反贪很生猛，各种酷刑都用，然后甚至于把官员剥皮食草，就是把皮剥了里头塞上草，然后搁在官衙前面示众。但是到最后他这个大规模的反贪以后，反到什么程度，朱元璋一共反了6次贪，最后反到什么程度，反到这个没有官员可以用了，这个体制没法运转。 嗯， 于是又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哎，把官员判了刑，打了板子，然后带上锁链，压着他到衙门里去办公，办完了再处置，就到了这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当然还没有到这程度，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啊，就贪腐作为我们这个体制，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啊，它是一种润滑剂啊。这个人家入党做官，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他不是什么为共产主义这个奋斗终身，不是入党是严厉所说那些，他入党就是为了求官求财的。那现在你把他的财路断了，然后他还可能因为贪腐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想现在反贪到底它的后续效应怎么样，这个很难说。历史上你像崇祯皇帝他也反贪，反到最后他发现他是一个人在跟整个的朝廷在作对，整个体制的这个绝大部分都是贪腐的，他跟全体贪官作对，那最后他的力量也不够。那么这个情况下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腐败，然后又有反腐，但是官员们也是互相的关系是盘根错节，互相来包庇，互相来利用，甚至来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反贪是不是还能够持续下去？这个我觉得是需要观察的。 嗯， 那您认为造成中国式腐败的这么一个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本质的原因就是还是跟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一样，三个垄断嘛，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你把这三个都垄断了以后，那就是没有监督了，这个群众也不能监督，真正的议会制度的监督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其实两会仍然都是一种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这些代表和委员们的履职，他们的情况也很堪忧虑啊。你看他们现在来，他不是来履行他的代表职务，说是审议工作报告，但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他们在学习工作报告，然后在会场上大谈他们的学习心得，然后是我坚决拥护，谈的是这些东西。那么他的监督功能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就是造成目前这种大规模贪腐现象的一个根本的体制性的原因，所以这种情况才有这样严重的，严重到这个历史上空前的这种腐败现象，这种体制性的腐败。所以体制性的腐败只有用体制的改革才能够解决，在体制的改革出现之前，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好，这个是张立凡老师的一个回应哈，应该说是看到现在种种对于反腐败的有一些的隐忧吧，可能 对，尤其是他提到一点，说人大和政协都没有发挥监督的作用。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说2012年11月十八大以来，反腐打了这么多官员，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民众举报或者是网络和情报揭发的，但是本应该起到监督作用的人大和政协的这些人和这些代表们，没有一件是他们举报的，反而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为举报然后落马了。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本来宪法赋予了他们监督的权利，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执行，反而是自己变成了这些贪污的这些苍蝇啊，或者是老虎。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记者哈，在政协记者会上会问到说，哎，政协有腐败，你们怎么查？那当然吕新华有他的一套的回答。那接下来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它会不会有一个政治的周期效应，或者更加直接的一点说，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它的这个反腐败就显得尤其的集中，就在时间上面它有些什么特别的规律吗？从前我们有个印象，可能刚才张老师也讲到，在两会期间或者两会前，我们要营造一种祥和的，就不要去破坏团结。但是今年发现不是这样，一方面呢是在吕新华3月3号政协这个新闻发布会刚开完，下午就公布了浙江军区的副政委这个郭正刚，那军区的第二波的这个反腐败开始。那再一个呢，如果你看中纪委的这个网站的话，他也时不时的会公布这些天的，比如说3月8号就有两个来自广东的官员就遭到纪检部门的调查，广东省纪委和中纪委都在网站上发布了这个消息。除此之外，还有像新疆啊，还有西藏啊， 河北啊等等 地方，他都有继续的，没有因为这个反腐，没有因为这个两会而停止反腐败的这个进程。那如果说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考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些更加这个细致的分析？等会儿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位人大的老师，他有专门的研究，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三立外新闻稍后见。 你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启蒙。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王丑里大半，我 才不，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破樊篱。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马上呢就来听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经济学院的教授聂辉华来谈论他研究的中国反腐败跟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是涉及到对政府行为的分析，腐败它的本质是公共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嘛， 嗯， 那它是一个利益问题，利益问题那就是经济学问题。你也可以把腐败问题看的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应用，所以用经济学分析来分析腐败的话是很正常。实际上呢，经济学专门有个分支叫做腐败经济学。 嗯，那现在因为是两会期间嘛，中国反腐在两会期间会比较少，那您觉得这种规律是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吗？那每年什么时间段按照您的研究是反腐的最高峰呢？ 2003年到2013年，从过去11年的数据来看，每年的1月底、2月份和3月初呢，是被查处的官员比较少。那相对而言，查处官员比较多的应该是4月、8月和12月。我觉得可能真的存在一种权衡，就是一方面他要推进反腐败，另一方面要维持社会经济稳定，所以他会有一些明显的周期性的效应。 嗯，但他这个周期性实际上是和两会有关系的，是吧？ 对，跟两会和春节也有关系，就是。但这个两会包括地方两会，因为各地的两会、各省的两会啊，是在每年的一月底举行，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 嗯。 然后二月份呢，一般是春节加，一般是春节时期。那三月初呢是全国两会，所以它跟这三个时段有关。 但是之前就在政协发言人吕新华讲完话之后，军委这边就公布了14个，是不是今年打破了之前这种反腐的时间规律的？ 这是特殊情况，因为军委第一。他肯定不是一次性查处的，而是之前查处了，只是选择这个时点公布出来。因为军队的情况跟我们这个情况不太一样，跟普通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军队它相当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些人什么时候抓的我们并不清楚。 嗯， 所以我这个我们不能说他一定在这个时候查处的。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变动跟整个社会情况不太一样，相对是脱节的。他不像那个政府官员，普通政府官员，如果你普通政府官员，你选择在两会之前就把他抓了，那这个会议代表谁来出席，这个会议的议程。还有他将来的工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军队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就算是他在两会前集中抓了，他对于社会的影响跟普通政府官员对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中国其实反腐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反腐工作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因为他的这个世界清廉指数的排名不但没有升，反而下降了。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背后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评估反腐败成果的人对反腐败的关注视角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认为，你反腐败你就是抓一堆贪官，杀一堆贪官，抓的越多，杀的越多，显得越厉害，越有成效，对吧？那你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反腐确实力度是空前的。但是国际组织他可能不是这么看，他们评估报告的时候看的是你这个国家的政策对他们海外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如果我们的反腐败是集中式的、运动式的，那相当于一瞬间这个海外投资者在中国的风险就被放大了，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你抓的人越多，他们觉得越有不确定性，所以他反而有可能调低对中国的评分，这是站的角度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评估者的参照点可能发生了变化。那以前呢，就反腐败力度一直比较平稳，就是每年抓的人差不多，那大家觉得中国这个情况还可以，一直在抓。但是突然有一年，如果你发现抓的人是以前的好几倍，那有可能你会发现自己低估了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所以你可能就会调低对中国的评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没法证实的，就是因为这个透明国际用的指标并不是他自己亲自调查的，而是他使用了5到7个来源，而这5个7个来源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调查员有没有每年更换，调查的对象有没有每年更换，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有可能他一换调查对象的话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或者说这个误差。但是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坚持反腐败的方向，从理想的情况讲当然是它应该下一步应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会更好一点。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可能还没那么快会转向治本，存量腐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让海外投资者放心，就说我们这个反腐败是针对真正的腐败行为展开的，如果你没有腐败行为，你继续可以安心的投资，你的收益会得到合法的保障，这样才有可能叫好又叫座。 嗯，但是像这个反腐工作 到底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外媒他就说，其实反腐给中国经济树立了一种不好的典范，有很多外企在中国投资，可能他们当时的这些对接的官员现在都已经落马了。 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说法是肯定是不正确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企业在中国要运转，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你都得跟政府保持恰当的关系，对吧？那如果跟你保持关系的人被抓进去了，又或者是因为政策收紧了，很多人宁愿不做事也要不出事，那在这种泄政的情况下，怠政的情况下，那很多该干的事就干不了，或者说以前要一个月，现在要3个月，那从这个角度讲，它肯定会对经济发展是有影响的。那我就认为短期的是有影响的，至于说长期的这个影响，目前还是看不出来的，就取决于你的反腐的方向是不是制度化。如果中国的反腐逐渐走向制度化，我相信这个影响会是正面的。但至少短期的来看，这个说没有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不客观的。 因为您刚才也说过，其实反腐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其实可不可以有一些经济的手段去调控呢？比如说给这个这些公务员呢、或政府的工作人员更高的这种退休待遇等等的。 对，这是一种方法，就是我自己在一篇报告里说了，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加强监督是这个是一个关键。那么监督的关键的还有个问题，就是限权可能是一个基础，就是你不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那么假如你给了他权利了，那就要监督他，但是这两个是不够的，就是你不能光给胡萝卜不给大光给大棒不给胡萝卜。就是我认为提高激励也是很重要的，提高激励的话主要就是提高经济激励，当然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提高政治激励。那这里的经济激励就包括要适当的提高这个官员的待遇，尤其是那些处于基层的很难提升的官员的待遇。对那些你看他在基层提升的几率比较低，但他可能掌握的权力还不小，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效果。我相信绝大多数公务员，如果他收入还比较体面的话，他是不希望去冒险的，因为大多数公务员，你会发现，尤其是县城、乡镇的，他除了当官，他不能干别的。所以，如果一旦这个因为贪腐被抓，对他来说也是风险很大的。所以，如果可以不贪腐，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我相信绝大多数公务员不愿意去做贪腐的事情。这是经济。另外一个就是政治激励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呢，是如果你不升官，你就不能提工资。但是呢，我们又是大金字塔型的结构，越在下面提升的概率越低，越到上面的提升的概率反而相对来说越高。但是大多数人，比如说我们90%的官员是这个是科级以下的，99%的官员是处级以下的。这样的话导致什么呢？越下面的人提升的概率越低，太低了。所以现在制度方面已经开始做了改进，就是允许职务和职级并行的制度，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当科级干部，他当了15年，他没犯错误。每年的评估还比较不错，绩效，那他有可能就工资或者是级别可以直接升到副处或者处级，当然他不是副处级职务，是副处级级别，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那您觉得中国反腐败工作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国企腐败问题可能是下一个治理的重点。国企有级别导致政企不分，这个激励扭曲了，这是他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他是在经济领域，他本身就跟钱打交道，但另一方面你又给他级别，相当于说他天然地拥有权力和金钱，那这样的话他腐败就太容易了。但这个事情也很难做，因为其实10多年前中央部委就发过文件要让所有的国企脱离级别，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有级别，说现在国企本身没有级别，但是国企的官员有级别。就现在我们说一个企业有级别的时候，往往是说他的一把手有级别，是他的一把手的级别决定了这个单位的级别。尽管现在我们不对单位直接赋予级别，但是因为一把手还是有级别的，所以实质上其实就是有行政级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改革，就是我提出几个方案，以前就是其中一条就是说实行增量改革，就是如果你要保持级别可以，那你不能拿市场化的报酬，如果你拿市场化的报酬，那你就不要拿级别，或者说新招聘的或者新任命的那个国企干部应该尽可能的不要给予行政级别。或者至少你让他选一个，不能两个都拿。现在其实已经在做了，但是呢只是范围比较窄，还有就是毕竟国企官员的存量太大了，所以大家看到的仍然是大部分国企官员仍然有级别。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中央有一个议程的话，是可以逐步减少这个现象的。但是呢很遗憾，好像目前看到这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因为国资改革现在分3块，一块是这个国有资本运营，这个归发改委拿方案，财政部拿方案。第二块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归发改委拿方案。第3块是那个国企干部的薪酬 和待遇问题，这个是归人事部拿方案，第四块是纪检。那第三块，这几块我们都没有看到明确的方案出来，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国企的干部的薪酬的改革是不是朝着这样一个，至少是一个双轨的方向前进，就是你可以选一个，但是你不能两者兼得，就是不能既左手行政级别，右手市场化待遇，这是绝对扭曲的。 嗯， 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激励错位。 好，刚才呢是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谈到跟反腐败之间的这个关系哈，这个聂老师的分析很新颖，我是觉得这个角度。 对，但是其实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多事情都是说得通的，包括他还有一篇文章是研究为什么现在很多贪官被查之后选择自杀，因为现在其实中国的死刑率已经降得很低了，他研究了一下近几年贪官被判了死刑的人不超过5个，但是有很多贪官一下被查就选择自杀了，他就算了说这个贪官自杀的这个人际成本啊，和你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包括你给家族留下的这些你可能通过贪腐来的不正当收入都可以保留下来，其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生命成本跟这些相比都是非常低的。 哎，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研究方法哈。 对， 那可能也从另外的一些角度给这些决策者们提供另类的一些策略方面的参考。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有一个维度也同样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就是从香港廉政公署的这样一个成功的反腐败的经验来看，到底有没有哪些具体的技术手段可以借鉴在现在中国内地的这个反腐败的工作当中去。我们采访到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也是一位大律师扎秀律师。三十块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根据刚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聂慧华的一个分析呢，他就说啊，像中国反腐败这种有政治周期效应的这样一些举动呢，政府他在实施重大的政策或者政治举措的时候呢，必须要全盘的考虑各种经济社会的影响，特别就是要避免这种会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社会的后果，以免阻碍什么呢，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稳定的这个预期，就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呢他就说，你看国外在发达国家，他们都是这个通过公共政策去抚平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因为这些政府的重大政治周期活动呢，并不是在中国独有，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常识。比如说他们这个选举的这个周期，它就会有直接的一些影响，要怎么样去平衡预算啊，这个抑制通货膨胀啊，或者又怎么样去逐步的减少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来紧缩财政预算，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他们要考虑怎么样去进行的。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哈，就说现在在中国的反腐败，你具体你要怎么样去防止它有这样的一些政治的动荡，或者说你怎么控制社会它有这样一些预期或者心理方面一些负面的这个暗示。那紧接着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问起，来请教香港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扎西我。 首先我们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在内地很多时候反腐会避开像两会这样的重要的会议，然后会考虑到说这个反腐的工作会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或者说引起动荡，那在香港反腐是不是也有一些周期性的规律呢？ 也不是这样说，因为呢主要你开反贪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个震荡，可是这个震荡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你一处理要从很久没有处理或者处理的不好，现在来真的了，当然会有一个震荡，可是这个震荡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啊。 嗯， 在香港当年我们廉政公署开始的时候，警察有反弹，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因为他觉得因为我们一向都没事，能怎么来针对警察，因为他感觉好像你在针对他，其实我们不是针对警察，我们针对的是 贪腐的问题。我们不管你是警察还不是警察，你是贪污我们就抓。所以开始的时候有震荡，然后呢他们就我相信你也可能知道，就在1977年十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廉政公署去冲击廉政公署。可是结果因为主要还是市民啊支不支持这个反贪机构的工作。在我们国家，咱们国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是支持反贪的。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继续向前，不应该停下来。因为反贪是一个长远的工作，需要非常细密的部署，然后呢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假如你干到一半你不干的话呢，就更比以前更差。 其实像在内地，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中纪委它是一个同级机构，它只能监督同级，但是它没有独立的这种执行的能力，它还要受到同级的一些制约。那香港的廉政公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怎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 哦，这个很简单，这个我曾经也向中央建议过，我觉得中央应该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现在主要是透过王岐山那个中纪委来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这个不是纪律的问题，这个是反贪腐，不应该有一个纪律的机关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直接像那个中央那个政治局常委来负责，或者像那个习主席来负责。像香港一样，我们是只向一个人负责，那个人就是以前是香港的总督，现在是香港的特首，我们只向一个人负责。当然我们的经费要经过那个立法会来批准的，可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做得好做得不好，我们是向那个特首负责。最重要是建立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要建立起来，因为我们不能说现在习主席在位就严打那个贪污，过了几年习主席也要下来，换了一个人就不热衷打那个反贪，那就前功尽废呀。 那你像香港的廉政公署在执法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到来自其他的政府部门的一些政治的干预，或者会不会又遇到像内部的一些阻力等等？那廉政公署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整个政府的决心啊。因为你不能说光这个反贪工作只是廉政公署一个机构的工作，这是整个政府的工作，整个香港整个社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当然有些政府部门对廉政公署是采取一种抗拒啊，也有一种那种心理，就是觉得我们去抓他把柄啊，对我们是尽量的不合作。后来呢我们就透过特首，也透过很多直接的接触了，就解释跟他们听，廉政公署在这里是帮助你这个机构，你这个部门去处理贪污的问题。因为你要为你这个部门自己有贪污来负责。举个简单例子，你是警察局长，然后或者像我们叫警务处长，假如警察贪污很厉害的话呢，谁要负责？不是廉政公署去负责，是你要负责。所以我们来是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后来呢我们就跟每一个政府部门啊，香港叫部门了啊，就每一个政府部门呢都建立一个防贪的小组，里面包括我们的处长啊跟他们的处长定期的开会，然后定出我们去做防贪的研究工作的先后次序，就慢慢大家要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观念的我们叫谁拥有这个问题啊，英文叫就是说 who owns the problem， 是谁拥有这个问题，是那个部门的首长啊。所以是完全的两个观念，结果呢就完全改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廉政公署啊跟那个所有的其他政府部门这个关系都非常好，他们有问题很多时候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或者跟我们联系，他们发觉有问题就找我们。 那就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是一种抗拒的心理，现在是觉得廉政公署去帮他，所以很多案子呢是政府部门啊、转交给我们，由我们去调查。 嗯，但是像在这个过程中，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所在的政府部门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部门出现了贪腐的这些人员，那他所在部门的领导会受到相关的行政上的一些惩处或处罚吗？比如说这一个警署他下面有一个警员被抓到贪污，那他警署的署长会受到处罚吗？ 比方说一个警察局里面有个警察贪污，我们要看几个方向。第一，这个是这个个别的一个案子情，如果整个警察局有一个警察出去贪污，你不可能要求那个局长为他这个行为犯法负责。 嗯， 你做爸爸妈妈的都不能确定你的儿子一定不会违规啊。 嗯， 对吧？假如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或者是实体的发生，你作为一个领导，你说你不知道，要么你是同流合污，要么你就是无能，这个当然要承担责任。一个勤力的领导应该知道，而你说你不知道，而你不处理的话，当然你要受到处分了。 嗯， 这处分包括把你解雇了，就不聘用你了，或者把你降级啊，把你那个阶级降下来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管这个部门嘛。 嗯， 对吧？一般人都应该知道，你说你不知道，那不是无能是什么呢？ 嗯，那其实香港联署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大家津津乐道，就是大家认为香港联署办事的这个透明性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你， 这很重要。 对对，这个透明性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任何人向联署举报，他一定到结果，廉政公署会通知他那个举报那个案子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查到还是查不到，怎么处理，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 嗯， 还有呢，每年廉政公署会出一个年报，把我们处理的案子，有一些有特色的案子都写出来。我们的收了多少举报，我们查了多少案，然后之后我们起诉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定罪，都清清楚楚的。 嗯， 啊，这个是透明度很重要。还有呢，我说一说廉政公署特别的地方，他不光是抓人，我们是采用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 嗯， 全世界是我们第一个机构用这个方法。什么是三管齐下？就不光是抓是不是没有用，可是光是抓是没有用，我们还有教育。 嗯， 透过社区的教育，不断的宣传贪污的祸害啊。 所以是这个，就是社区关系处，它是不是起到一个教育？ 没错了。社区关系处他就做那个社会教育的工作，做宣传的工作，不停的来做这个工作。 嗯， 除了那个社区关系处呢，我们还有一个防止贪污处。防止贪污处呢，就去不同的政府部门去看那个工作的流程，看里面有没有贪污的机会，贪污的漏洞，然后建议他们去改。他们不改的话呢，他们就要向特首交代为什么不改。 嗯， 所以他必须要改的，知道吗？抓人就让他不敢贪，防止贪污就让他贪污的机会减少，社区关系处呢，教育呢，就让他有机会他都不会他不想贪。 嗯， 这个是三管齐下，是觉得全世界来讲都觉得这个模式是很最好的一个模式 啊。所以其实我之前有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就是香港的这个联署，它是收到了任何举报是100%回复的，而且在联署内或者说整个政府内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撤销一件这个已经接受了的、已经受理的这个举报。是， 对，绝对是的，绝对是，这个绝对是。为什么呢？廉政公署呢有一个机制，第一，你打电话去，它全部是录音的，24小时。 嗯， 这个录音没有一个人可以改。还有呢，那些有他指定有一个高级的人员，我以前也干过，就是定期的听录音，然后看他那个举报写下来那些案子有没有把其中一些案子漏掉。 嗯， 假如漏掉的话呢，这个有关的同事呢就要负责了，解释为什么你那一天我听见通过听那个录音，那天应该有12个人来举报，为什么你只有11个报告？ 嗯， 那你一个交代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我明白。 这个录音除了录音之外呢，写信也可以，你真心的去举报也可以。可是每天呢，我们都把它集中在一个举报中心，把它列成那个一个顺序的，按时间什么时候来，就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连号的。比方说今天12点凌晨开始，我们收了一宗，我们就0001。第二宗就002，第三宗003，你不可能中间有一个案子是不见的，你知道吗？ 嗯。 还有呢，我们你廉政公署一立案要调查的话呢，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只有两个途径，要么你把他带上法院起诉他， 嗯， 要么你就要经过我们叫审查贪污举报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确定联署有没有彻底调查。 嗯， 假如那个委员会也觉得那个调查已经很彻底了，就他就可以同意联署建议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嗯， 啊，假如他同意的话 ，OK 了。所以，要么你去法院，要么你就经过那个审查贪污举报委员会，建议给他们说，这个案我们已经彻底调查过了，我们觉得没有证据，然后呢，由那个委员会来决定接受联署的建议还是不接受。他不接受的话，仍然可以发还给联署的调查组，再进一步调查也可以。 好，这个香港胜在有你 ICEC 哈，怪不得说这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呢，所以这个 其实你看为什么香港的反腐工作做得这么好，它的这个体系建立得非常全面，甚至它会专门的立法，就是有人如果来说情，那就是妨碍司法，它可以马上定罪。然后呢，联署内部也有一个 L 组，专门防止联署的内部腐败。然后你看张老师他说反腐是一个体制问题，聂老师他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在这之前这个大的问题都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甚至我跟这个 张律师 在谈的时候，他说他不担心内地的风气进入香港，因为香港这个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无非就是多办两件案子，信心就源于监督体制做得好。 没错，他还有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有一种懒政怠政，就是反腐反的大家没有什么斗志，那呢就应该设立一个申诉专员，老百姓要去投诉，谁呢站着茅坑不拉的话呢，你就下来，就换上去真的是愿意跟老百姓干活的人去做这个事儿。好，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立华新闻内容，感谢收听，再见。